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咁啊，十點鐘啦，啊，應該係而家即係準個報時啊，十點鐘咁樣。咁啊，開始節目之前咧，播咗呢首叫做《願榮光》，《願榮光歸香港》啦，應該係《願榮光歸香港》咁啊。我覺得最近即係呢首歌係幾有趣嘅，即係一啲網民寫噶啦，咁啊，亦都係連登仔集體填詞嘅一首歌。咁啊，當然寫到呢只歌，非常之有一首國歌嘅 feel 啦。咁好明顯就係想即係個即係裏面想講嘅嘢就好明顯啦。不過我就老老實實咧，其實隻歌咧就寫得真係國歌得滯啦。第一，第二就係啲歌詞咧，即係雖然好震撼，但係即係填得係總係有少少，即係我作為一個填詞人啦，都係叫做 緊要慢慢修正嘅。 係啦，咁啊，即係將來我哋嘅旗幟飄揚嘅時候咧，呢首歌咧就可能真係要再修正一下咁樣。即 係可能係呢個啦，咁但係 whatever 啦，咁呢個日後我哋自有分曉啦。呢個 係咁啊，即係 hello 各位網友大家好啦，咁啊嚟到星期五晚嘅天地有正氣啦，繼續有 阿東、阿輝、 阿輝輝啊，同大家一齊即係主持節目啦。嗱，我咧就頭先就夢遊，因為瞓著咗，咁就夢遊咗去太子嗰邊，咁咧就亦都啱啱開始咗，即係佢哋射布袋彈啦、射槍啦，亦都射出嚟彈啦，咁樣即係都喺嗰個夢遊裏面咧，都係由夢遊咗去嗰、那個現場嗰度睇嘅，咁啊亦都即係令到所有旺角、太子、深水埗區，即係亦都即係個交通係比較。 少少影響啦，係 都影響都算係大嘅，咁啊，因為冇曬車噶啦，咁啊，所以咧就啱啱我其實咧件衫係濕透，我想講我底衫咧係濕著著嘅，其實頭先 我話你發夢都出到多汗喎， 係啊，發惡夢啊，大佬，即係啪啪聲咁啲彈射到，大佬咁啊，即係亦都係可以話係太子區，而家旺角區亦都係繼續有一個即係抗爭嘅事情嘅進行當中啦，咁啊係咪好？因為個緣起咧，即係個原因咧，點解要喺維太子警署咧？即係好大部分嘅原因咧，都係因為發生喺上個禮拜六嘅831喺呢個太子發生嘅流血事件啦，即係可以話一場喺太子地鐵站裏面嘅嚴重流血事件啦。到今時今日咧，都依然係不清不楚嘅，即係交代得不清不楚。嗱，網傳嗱，今日係第七日啦。 今日已經是第七日了。網傳就是太子地鐵站當日831的血腥鎮壓呢，就是有義士是犧牲了，或者 有市民還是義士啦，都是不知道的。 總之網傳就說有六個的香港人是因為這件事情裡面就離世的， 是 傳聞是這樣 說，傳聞是這樣說。我當然我很不想相信這件事是事實啦，當然網路就很多流傳就是說沒有理由的，而亦都即係即係亦都好多嘅證據，就所謂證據啦，就講出嚟到底八三一係咪喺太子地鐵站裏面有冇，到底有冇死人咧？黑警方面咧，佢就講咗幾次就冇人喪生嘅，係啦，咁其實係有講嘅，但係最吊鬼咧係無端端消防處又話報少咗數啊，跟住咧又好離奇地今日嘅新聞嚟嘅，就話昨晚依24小時裏面咧就有好不幸有9位定9位，我唔記得咗，有九位人士咧。就是因為種種理由而喪生的，那種喪生有些就是海面又無端端有浮屍，有些亦都即係有位義士亦都即係前日即係尋日亦都有位義士離開了我哋啦，咁啊亦都係即係我表露最大的一個 哀悼啦， 哀悼啦嚇，咁啊成件事到底？八三一到底在太子地鐵站裏面發生什麼事呢？而港鐵到今日都仲未亦都係冇公布到嗰個閉路電視嘅影片嘅，點解呢？即係好似各方面即係記者不斷追問黑警方面，黑警日日都開記者會㗎啦，然之後記者不斷嘅追問，但係從來都冇一個好確實嘅答案，到底太子站當日嘅情形到底係點樣嘅？嗰個血腥嘅情形係點嘅？嗱，大家見到嘅已經見到嘅就係呢啲咁樣嘅失控嘅黑警無差別地攻擊呢個香港人，攻擊車廂裏面嘅乘客，甚至向一啲根本上表面個樣都唔似係示威者嘅年輕男女咧，就噴射胡椒噴霧啦，亦都係亂棍毆佢哋嘅。完全我哋見到呢一啲黑警係犯下緊一啲完全係人道嘅罪行、人道嘅戰爭罪行，而到今日，你整個政府都冇人出嚟解話，冇人出嚟講清楚呢件事，而發生咗之後，黑警亦都係例牌地不斷講大話，不斷去搬弄是非、抹黑，即係成件事，完全可以由黑講到白，白講到黑嘅，不斷大話咁大話，見到佢即完全係解釋唔到嘅。你見到而家黑警講大話已經係每一日 daily， 每一日可以毫無顧忌咁講大話。佢已經見到成隊所謂嘅黑警隊已經係完全嘅失控。我哋見到已經係完全嘅失控。 從畫面上，其實喺八三一嗰一日發生嘅事情同7月21日元朗嘅事情其實冇乜分別嘅，只不過係啲人換咗衫咁解嘅啫。 完全係只係更加嚴重啊，唔係冇分別啦，係八三一。你警隊的暴行是比721目呢個黑社會即係襲擊呢個喺元朗站嘅事件係更加離撚曬譜，係更加嚴重嘅一種罪行。因為點解你襲擊人嘅正正就係執法嘅人，而呢一種執法嘅人佢係有公權力去握有武器，嗰啲武器全部可以致命，警棍可以致命，係咪？胡椒噴霧如果你即係使用不當可以致命。是全身都是致命的武器来的。而这些人已经丧失了一个完全是失控，你看到是完全无差别地入地铁车厢去发泄他们自己的啫。完全不能是執法的。他们是讲到说怀疑里面是有人襲击他们，不是怀疑，怀疑里面有示威者。竟然你那些这样的警方高层出来解话，夠胆死讲是说嗰啲咁樣嘅示威者扮市民，我屌你老母！呢啲係完全唔撚合邏輯噶嘛？你點可以對住個鏡頭公開講而侮辱香港所有市民嘅智慧呢？無論你係乜嘢嘅立場，無論你市民係乜嘢嘅立場，你都不能夠對住個電視講呢啲完全唔撚合邏輯嘅嘢噶嘛？乜撚嘢叫示威者扮市民呢？示威者根本就係市民，係咪？即是他怎样扮一个市民呢？ 你阿妈是扮女人。 讲咩咧？到底 即系讲咩咧？即系你阿妈系扮女人噶嘛？即系点啊？即系完全系唔捻合逻辑之能事啊嘛！你不能够完全不能够令到整个社会去信服啊！而家系唔系话你个政见问题？你系完全你系喺个世界面前，你表达紧你呢一队黑警队完全系逻辑不清，系咪？完全系欠缺常识。是咪黑讲到白，白讲到黑，完全系公然地讲大话，系咪违反警例仲要公然嘅呢件事？ 你好明显睇到就系、是、喂嗱，若然你怀疑嗰个人系有参与过任何犯法嘅行动，咁你咪拘捕佢咯。但我哋喺画面睇到就系冲入去打，喷胡椒喷雾，打完就走晒嘅， 完全系滥用暴力。一见到记者嚟到咧就即刻走，咁你唔谂系发泄系乜嘢啊？系咪？你摆明系心虚，身有屎，你冇拘捕，你唔系拘捕紧人啊嘛？入去，你系入去打完走啊，大佬。然之后求其拘捕几个唔捻关事噶，完全。 讲到拘捕嗰度都系噶，因为嗱，即系亦都有好多嘅片段，就系话怀疑，即系怀疑死者嘅片段啦。即系你会见到好多警察围住佢啊，等等各样嘢啦。其实你会睇到一样嘢就系咧，佢哋头盔呢个位咪戴住个电筒嘅。喂，讲真的，你话你喺条街度夜妈妈黑乌灯黑火，你开电筒正路啊？你地铁站入边开乜嘢电筒咧？我想问，好明显个原因就系为咗要影嗰啲照住记者镜头，等啲记者影唔到任何嘅画面。 即系好明显，你唔系一啲屌你老咩悍匪走捻咗入去地铁车厢嘛？你唔捻知个地铁里边有啲乜嘢人，然后行使酷刑同暴力啊？呢啲系意图谋杀，呢啲系酷刑罪，系终身监禁嘅罪行嚟嘅，屌你老母！你呢啲咁嘅黑警，而家系终身犯紧一啲终身监禁嘅罪行，而佢系得唔肯到法律嘅任何制裁啊！而家香港而家就系正处于一个咁谂样嘅环境啊嘛，系嘛？即系完全你八三一冇嗱七二一系嘛？你个政府你都仲出嚟喺度解话，你老尾你八三一犯下咁谂严重嘅罪行，今到今日你保安局局长好，特首好。你冇人出嚟解釋過點撚解警方會喺呢個八三一嗰種失控嘅行為，係咪？完全係濫用暴力，跟啲嘅鏡頭影曬你好撚清楚噶啦，冇得狡辯嘅呢啲嘢，係咪？即係冇得狡辯，見到我哋見到嘅就係冇反抗嘅市民，甚至唔係著黑衫嘅示威者，俾你啲咁撚樣嘅速龍部隊去咁撚樣去用酷刑式嘅方法去暴力制服。是濫用極多的暴力，他都沒有反抗，你照打，是不是？即重要，他是鎖住你條頸的頸骨這樣稱，即完全是一種意圖謀殺來的，這種是，是不是？你沒得抵賴的這些東西，不是說、哎、我鏡頭觀點與角度，不是是觀點與角度嘛，這個擺到明就是你這班所謂黑警，甚至這班所謂速龍部隊，是不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撚嘢事地意图谋杀香港人啊嘛？即是这件事 你一定是要制裁的。你现在就是丧失了制裁。你调返转你叫市民怎么撚样去收货呢？是不是？所以成日日日都为太子。 连续一个星期每一日都有。 就是要你交代成件事啊嘛。所以即係離撚曬譜啊！八三一無差別警員攻擊市民事件，係咪？你係成個政府冇撚人出嚟講過，你個李家超屌你老母去撚咗邊咧？你保安局係嗎？即係你解答唔到，屌你諗乜所有嘅謎團，到底同埋到底有冇死人？係嗎？你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啊嘛！而家係嗎？所以好多陰謀論就係話打死人嗰啲咧，其實係大陸公安嚟嘅，甚至係武警，甚至係唔知乜嘢人，係咪？你包撚到實曬，我點撚知道你又冇 number， 點撚知道你係咪警員啊？你包乜撚嘢人入去都得㗎啦！而家係咪？點解警員個 number 咁撚重要？點解你執行職務嘅時候要 show number 咁撚重要？就係、是、防撚指你政府屌你啦嘛！我點撚知道你擺啲咩落去啊？今日。在 Poly， 即係有個 Poly 嘅學生，就係從高處影撚到呢個九龍紅磡嗰邊嘅軍營裏邊，即係解放軍嘅軍營裏邊，竟然 柯士甸道對隔離， 柯士甸道軍營竟然係有 懷疑是有解放軍是穿起警察的制服的，見到一班穿警察的制服在解放軍的軍營裏面的，到底這些是什麼人呢？這些是什麼人先？你交不交代到啊？嗱，我啊覺得佢哋點交代咧，就話哦，係啊，警員嚟，佢哋入去接受訓練，咁都唔啱啊！件事你冇撚理由，一班警員你做乜撚嘢入去解放軍嗰度受訓練？點撚樣都唔會係經解放軍受訓練噶嘛？係嘛？即係所以係離撚曬譜嘅，呢件事係完全係離撚曬譜嘅八三一事件。 咁其實咧呢樣嘢咧，可以插少少入去講嘅，就係關於湯渣華。 是 因为他在9月4号的上午呢，其实他是应该接受一个电台访问呢，他有提及过关于紧急法的事，亦都讲过啊，例如话就是话特首是有权去任命一些人去做特务警察，而这个任命的特务警察不是限于，因为他讲到呢就话哦，他的条例写得很空泛的意思，就是话不限于一定是香港人，可能是大陆人，可能是 whatever， 那就证明你的汤渣其实就一直在后面背后献计，一直就在这里利用你的法律知识在转法律啦。 所以所谓咩紧急法啊，咩撚嘢特务警察，你见撚到汤渣华呢啲咁撚样嘅人渣老屎，就係、是、搞撚到香港而家屌你老尾一塌糊涂，就係咁撚样搞到香港而家咁撚，即係搞出呢个大头佛出嚟，就係、是、因为呢啲汤渣华呢一啲咁嘅扑街唔家产嘛。所谓啦，咁样嘅成件事就通啦。係 啊， 点解你交代唔到太子嗰度有冇死人，然之后你冇此地无银三百两，无端端讲乜撚嘢特務警察啫？而家系咪真系公安打撚死咗人？然之後你就講屌你係啊！我而家屌你啊嘛！我係啊！嗰啲速龍係公安嚟噶，係武警嚟噶，係特務警察嚟噶。你佢哋一定唔會認係武警嘅。總之佢哋係特務警察，係我哋外援翻嚟嘅。屌你老尾啊！喺外邊請翻嚟嘅 志願團體又好咩都好。嗱，因為點解我特別要講係九月四號呢？9月4号其实就是林郑下午正式即放慢慢放风，去到6点钟正式宣布就说撤回这个条例方案。咁你以汤渣呢个行会成员，你冇可能唔知，冇可能唔会收到风㗎。但係佢选择喺嗰一日嘅上午竟然讲呢一样嘢。我嘅意思就係话佢其实背后唔係话要即係制造一啲嘅空理呀，或者大理啊，我哋可以请特务警察喐你㗎。你嗰日嘅下午已经宣布撤回啦。我好明顯就感覺就係覺得佢就係為咗前面呢一啲嘅嘢去做翻一個解釋，去彎噏佢，等你之後就可以用呢一樣嘢嚟去即係講得通啦。 咪所以咧，成件事而家係太撚過多嘅謎團啊！我真係好撚唔想相信八三一真係喺太子站打死人，我真係唔撚想去相信，我亦都好少 share 嘅，因為我唔想相信係事實。但係而家種種嘅證據。就算唔系话打死人，都打到有啲示威者系重伤，有人系滥用暴力，而呢啲滥用暴力嘅人，亦都系无从追究嘅所谓特务警察，唔知喺边捻度嚟嘅所谓嘅人士，就走去屌你老母執行警务，我屌你老母啦！即系而家好明显啊，成件事越嚟越通。系嘛？仲要讲埋佢嗱，九月四号就无端端林郑月娥出嚟讲撤回啦，好多人就讲佢撤回其实系谂住喺未来用更加狠嘅，即系有好多个说法，就话点解佢要无端端走，即系九月四号会无端端走出嚟讲正式撤回个方案嘅咧？嗱，好多人就懷疑話，佢話建議撤回咋，立法會要過啦，其實查過曬所有嘅議事規則㗎啦，係佢犯下咗低級嘅錯誤，咁佢政府撤回咧就真係撤回㗎啦，即係佢唔係話要咩投票啊，要討論，亦都討論都好似唔使討論嘅，咁總之 係 撤回。 應該就係由保安局局長，因為佢本身呢個法案係由佢提出嚟，咁就由保安局長係啦宣布就話撤回呢個動議咁樣， 咁就撤回㗎啦，咁啊即係立法會主席接受。 佢都唔夠膽彈弓手咯，講真的。 冇得彈弓手啦。咁即係所以點解嗱？好多人喺度諗點解佢會要撤回咧？肯撚定背後就發生咗一啲根撚本係好撚嚴重嘅事情，係逼到佢不得不行呢一步啊！點解我咁講？就係、是、話幾個零兩個月前已經講明中央條拉當中共條拉，就話一定係五大訴求，一定係唔可以應承嘅。咁你點會突？撚然間你又會有嗰個訴求，你又應承咗嘅咧？佢係一定係發生咗啲大事喺背後， 係咪？而配合埋你湯渣華突然間你講嗰啲乜撚嘢，緊急法又好，講嗰啲乜撚嘢特務警察又好，係咪？即係如果你講緊急法，你仲要講埋特務警察，咁啊真係完全嘅無法無天啦，完全係戒嚴，即係攬炒嚟嘅。其實我想講，因為你緊急法就賦予嗰啲執法嘅人無上嘅權力咁滯，係咪？即係無上權力，咁你緊急法係無上權力嚟噶嘛？系嘛？然之后你揾一啲屌你老母，我唔知佢系乜撚水嘅人去做咩特务警察？喂，我屌你老母，咁即系点啊？系嘛？咁即系点啊？而家咪即系军管咯，屌你老母，咪即系屌你解放军驻港咯，一样噶。你点样玩语言艺术？你一样都系屌你老母。到时你真系咁行嘅时候咧，真系滥炒嘅呢件事，冇得讲嘅。 因为你就算你话我当你个特务警察咁。你都要俾翻條拉我噶，嗱你如何招募佢屬於咩嘅邊個係負責卡監管佢受唔受任何嘅警例或者甚或任何嘅規矩，或者佢需唔需要遵守香港法律？其實佢完全乜撚都冇講， 乜撚都冇講噶，係啊，即係你係咩人都得噶嘛，即係咁講，屌你老母揾兩個 ISIS 翻嚟都得噶咯，係嘛？即係完全係你揾兩個罪犯出嚟都得噶咯，即係完全你係唔撚使向社會交代你嗰啲特務警察係咩嚟噶嘛？如果你緊急法加特務警察，咪即係屌你老母鳩拉咯，咁咪即係屌你乜鳩殺同鳩拉咯，任你任殺都得咯，你明唔明啊？咁呢啲好明顯就係極權去處理暴動嘅時候，即係處理示威嘅時候嘅手段咯，對抗示威者嘅手段，我哋係從烏克蘭 Winter on Fire 見得好撚清楚啦。我哋睇 Winter on Fire 套戲裏邊已經講到明，係烏克蘭政府當時係揾撚咗啲黑社會著起軍服，然之後撈入去啲警察嗰度噶嘛。撈入去嗰啲防暴警察嗰度噶嘛，然之後因為呢班黑社會就屌你老尾收撚咗錢之後就胡亂殺人，可以做啲最撚污衊嘅事啊嘛，係咪？我哋睇撚到擺明就行呢一套啦，你湯渣華，你林鄭，你擺明就行呢一套啦。所以點解佢九月四號突然間講撤回？我好大情好大理由相信太子係發生咗一啲不可告人嘅一啲好重大嘅錯誤，呢一啲錯誤亦都係國際上面無法饒恕，唔好話香港人就一早就唔饒恕你嘅，係國際嘅 standard 係不能夠饒恕嘅一啲罪嘅一啲犯下啲滔天大罪。 因為當中個疑點都好大嘅，就係我哋嗱好自然就會攞嚟比較㗎啦。因為嗱喺過往呢一個星期入面，唔同嘅港鐵站都有好多嘅破壞行動啦，即係例如寶林站又有啦，例如九月一號嘅東涌啦，即係閘機又爆曬啊，嗰啲售票機又搞曬啊。但係其他嘅站都只係一都唔使一日就即刻開翻嘅啦。其實 係 唯獨就係太子站， 點解太子站要封咁耐咧？到今日都係唔清唔楚嘅，你港鐵唔撚使交代嘅，係嗎？你港鐵公司，你大家唔好忘記，港鐵有一半股份係政府噶嘛，即係政府係有權力叫港鐵唔撚收邊個站收邊個站噶嘛，大家唔好忘記。點解會覺得港鐵係一個即係OK 嘅機構咧？一開波港鐵就係黨鐵嚟噶啦， 佢有唔少嘅即係前線員工，例如車長啊，或者可能嗰啲車務助理咧，的確都喺呢次運，即係唔好話呢次啦，其實雨傘嗰陣時都有啦，即係仗義執言，可能開麥啊嗰啲，咁嗰啲其實我哋當然係心存感激啦。但係整體嚟講，呢一個機構就正如你頭先話齋，其實就係因為佢有一半嘅股份， 佢政府機構嚟咁，所以你見到到底係咪八三一死咗人，或者係到底係八三一令到有人係重傷至分分鐘係植物人，或者係由呢個警察嘅濫暴、警察嘅暴力導致到一啲根本上係未判罪嘅一啲香港市民受到重傷咧，甚至係終生殘廢咧，係咪咁撚樣咧？係咪咁樣係一定要追究噶嘛？咁样系一个错误，一定要追究噶嘛？你冇得咁嘅，所以我点解拒绝去相信死咗人？因为你死咗三个人，嗱谣言满天飞啦，又话点样拉埋老豆老母，即系我就觉得即系呢啲太过分嘅，即系呢啲系我选择唔信嘅，我选择唔信啫，但未必代表佢真系唔存在。 冇错， 而家真係咩都做得出。我哋而家咁耐以嚟，我哋見到其實真係已經破除曬我哋以往一直對於警察嘅形象，一直對於治安嘅底線。 冇㗎啦，冇底線，而家冇底線，而家就係所謂嘅黑警係完全冇底線啊嘛！黑警係必撚衰死全家㗎，係禍必及妻兒㗎嘛？呢啲因為點解要禍必及妻兒啊？點解今日會有人有警察話喺沙田嗰間酒店度結婚，喺呢個 Hyatt 嗰度結婚？系嘛？點解要踩場？屌你老母搞鳩你！點諗解啊？係因為而家已經冇任何方法去制裁你警隊啊嘛！就要執行呢一啲咁樣嘅嘢啦！啲憤怒嘅人民對住呢一個完全咁樣失控嘅警隊，而係冇世界上面全即係香港嘅任何嘅人，冇人可以制裁你啊嘛！ 嗱，呢個 point 其實咧，我講真呢個 point， 我想講咗幾次都講唔成噶啦，因為太多事情啦。就是關於所謂的禍不及妻兒呢樣嘢，就係因為其實當然啦，我哋自己喺社交網絡入邊都見到唔少人支持我哋即係示威者呢一方啦。但係當然，我唔好話嗰啲係咪左膠啦，但係亦都始終有一定程度嘅聲音就係話：喂，唔得，即係你搞人哋屋企、搞人哋細路唔 OK 呢件事。嗱，呢樣嘢我就想講下我嘅睇法啦。如果我本來我認到應該話我到呢一刻我都係堅信一人做事一人當嘅，好合理啊，呢個正常啊。但係而家佢哋唔撚使當啊嘛，完全冇責任嘅，做乜撚嘢都得嘅。咁喺冇辦法之下，我哋要懲罰呢啲人，咪就要靠其他。 即係好簡單啫嘛。如果你和理非有效嘅，唔使用武噶。 咪就係咯， 係嘛？即係如果你用武有效，唔撚使恐怖分子嘅。系嘛？點解你巴勒斯坦嗰啲人屌你諗乜？最後要自殺式炸彈襲擊啫？點解要去到恐怖分即係恐怖襲擊呢一個 level 咧？係因為你已經冇任何嘅方法嘛？而家香港人冇任何方法可以制裁你警隊啊嘛？屌你老母！係咪完全犯下滔天嘅罪行，罄竹難書係咪？到今時今日都冇任何人可以制裁呢一隊警隊，係嘛？即係證據確鑿噶啦，已經係。系咪？你而家禮拜九月四號，林鄭月娥就走出嚟宣布，即係呢個撤回同埋再次回應所謂再次回應示威者嘅五大訴求，係嘛？即係呢樣嘢，亦都係即係我會重點即係討論下呢一樣嘢，係嘛？第一樣嘢佢就正式撤回啦，有一段咁樣嘅撲街冚家產片，佢諗住咁撚樣嗱，所以。佢係咪講呢樣嘢？我就正正係印證翻我頭先所講嘅嘢，就話到底佢講呢個所謂嘅撤回，係咪諗住其實係啲示威者可以散去咧，可以令到示威者唔再示威嘅一個不即係一個咁嘅咁樣嘅方法咧，一招咁樣嘅嘢咧？但其實係唔撚係， 實驗證明已經唔係啦。而家呢一刻旺角仲喺度焚緊， 所以實驗證明唔係係其實佢個出發點到底林鄭點解突然間會撤回嗰個出發點到底係為乜？中共已經講咗唔會應承啦，咁點解佢突然間應承？所以佢裏面係一定有啲嘢逼到佢一定要咁做啊嘛，而逼到佢咁做好可能就係八三一嘅太子事件。好可能係因為其實如果八三一太子事件，如果真係死咗人，亦都係違反咗習近平嘅講話嘅內容噶嘛，亦都係違反咗習近平對香港問題嘅指示噶嘛，即係習近平係要唔死人啊嘛，咁你而家死咗人，其實好撚大鑊噶嘛呢件事，啱唔啱？即係其實佢都即係兩邊都死咗噶啦。即系硬啊！即系如果太子真系出现有示威者丧生，其实佢都系犯下咗离天嘅错误嘅，系咪？因为你老细讲到明话唔死得人啊嘛。好啦，如果你死得咁，所以而家大家都怀疑佢系咪用尽千方百计，用尽佢可以用嘅所有方法去到底系冚咗呢件事咧？系咪？但系我话咧系冇可能噶嘛，近乎。三条人命你点捻样去冚咧？咁样国家级嘅暗口系嘛？国家级嘅消灭呢个事实，所以点解而家啲示威者仲喺旺角？就系因为要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嘛，要你出嚟交代嘛。即系 即係而家你點都唔可以唔交代嘅呢件事。 冇錯，呢你唔清唔楚成件事，即係疑點太多啦。即係你就算當你真係冇啦，我當你真係冇啦，咁你都要真係釋除公眾疑慮噶嘛？呢個係一個係你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你一定要做嘅。 所以咧，但係咧，我話俾你聽啊，如果真係有你喺太子嘅鎮壓裏邊真係死咗人嘅話咧，我覺得國際亦都唔會就咁 let go。即係呢件事亦都唔會就咁算數，而整個示威者嘅群眾，其實香港嘅群眾更加唔撚會算數嘅，即係更加會激起更加大嘅巨浪。即係呢樣嘢已經係無法彌補，你切腹都唔撚掂林鄭月娥，你仲話屌你老母？你仲話而家咁樣撤回就諗住屌你老母擺平件事係冇可能擺得平噶嘛？呢件事，即係如果。嗰啲咁樣嘅速龍小隊真係殺撚死咗人，你覺得香港嘅群眾而家香港嘅大部分反修例嘅群眾會點？你諗下會點？係嘛？真係到時真係全民勇武，我同你講。 你又諗下國際社會會點？ 你睇烏克蘭嘅例子，就係因為殺死咗市民，就係因為殺死咗示威者，所以導致到整個政府唔係垮台咁簡單啦，總統要走佬，係嘛？就係、是、因為大家已經係冇辦法饒恕啊嘛，即係冇死去嘅兄弟係冇辦法饒恕我哋所有嘅示威者啊嘛，係嘛？幾有隊形啊！早幾日喺個限時動態裏邊咧，喺 Facebook 嘅限時動態，大家都將呢、這個Winter on Fire 嘅其中一個劇照、oh. 啊，咁啊即係鋪咗出嚟。咁啊嗰張劇照咧，裏邊係講一個烏克蘭嘅示威者啊，就佢話如果佢接受政府嘅要求，佢係冇辦法對即係、就是、對得住死去嘅弟兄。咁我覺得香港喺呢個情形底下，你一定啊，即係你個政府殺死咗人，係唔能夠就咁逍遙法外。无论是黑警杀边个杀都好，你一个杀人的政府，你就不能够逍遥法外。我跟你讲，呢一笔血债不是咁捻容易的，所以如果嗱，即系佢嘅研判系咁啦，即系人类嘅研判，我悲观地，如果悲观地去睇，你中共咪就系杀人嘅政权咯？1989年杀死咗啲咁多学生，系嘛？到而家依然健在，系嘛？即系佢要香港咁样，即系叫做领洗加入邪教咯。加入殺人的行列咯，到底香港會是怎樣？但香港不同，香港是國際城市，那會是怎樣呢？我們轉頭回來再說。